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京城帮帮团生活互助的内容，就是帮助各位帮友们来解决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每每有了问题得到大家的帮助，我们热心的帮友也会反馈给我们一些信息，通过这些反馈的信息以及我们的追访，我们又一次了解了这来自背后的很多温暖且有趣的故事。喂， 喂， 哎，您好， 您说， 哎，您好，听说您特别喜欢打太极拳是吗？ 啊，对呀、啊。 您找到老师教您了吗？ 找到了，您在哪里啊？您是帮帮团的吗？ 啊，我是帮帮团的。 有人告诉我了，说哪儿哪儿有一个人，完了愿意。您在哪儿啊？ 我在帮帮团。 不是，我说您的位置大概在哪儿？您不是说帮帮团？ 哦，我在建国门。 建国门，哟，谢谢您了。建国门稍微的有点远，但是我觉得您的心意我领了。您是学哪套啊？是陈氏杨氏都会啊？ 我哪套都不会，我也是想学学，跟您交流一下，向您学习一下。 啊，那你离我太远呀、啊！我在安贞呢、啊。我说我在安贞附近，说找一个老师是最好。哦、那您觉得？您这边能过来吗？ 嗯，我先跟您交流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您会选择学这个太极拳呢？ 这种运动还很难学啊，就是我理解的啊， 嗯， 还很难学，又有武功的这个程度，又有意念的程度，又有柔软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学起来又不像舞蹈，又不像。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啊，这个有年龄限制吗？ 啊，不是。我说的意思，如果你50岁的话，现在学习是最好的，认识这个问题。我现在都60多了，学起来已经晚了，越早学越好。 越年轻越好是吗？ 你知道，越年轻的人学，对你就越有帮助，这身体，知道吧？如果说你，哎，到我的岁数了，您再学，也不是说不可以，就是学起来，第一要慢，第二健身。您说您要是从假设这么说，您从30岁就开始练，和从65岁、70了再练是一样吗？ 嗯， 完全不一样。 对，那我得听您的。从30岁开始练，估计到您那个岁数的时候，我就特别棒了。 哎，对呀，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后悔我学晚了，因为我觉得啊，人呀要有一项运动，比如说你现在就开始学，你学到80。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啊，你对你的身心的影响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只是一般人呢，我认为是比较难。所谓的不是说你动作的难，是你理解起来很难。 那看来您还是挺喜欢运动的啊。那除了这个太极拳之外，您还会其他的运动，还喜欢其他的运动吗？ 其实因为 为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我比如说我喜欢打乒乓球，喜欢打篮球，但是现在不行了，这都不行了啊，羽毛球都不行了。为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完了弄不好再摔一下就不行了，所以就得搞一个有点那个慢功的运动了。原来不会游泳又学的游泳， 真的挺羡慕您的，我真的得向您学习啊。 哎呦，年轻人向什么老年人学习，向你自己学习，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必须得有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是吧， 生命确实在于运动，但是呢人本身是一个社会的这结构，如果你就仅仅就封闭在就是一个小圈子里头，你不迈出去，因为你要是打太极拳的话，你会认识不同的人，是你在这个不同的人身上你会感知不同的东西，对你的身心也会有好处，开阔眼界也有好处。 阿姨您说的太好了。阿姨您经常听京城帮帮团节目吗？ 我经常听啊。 哦，那您除了， 你们年轻人怎么还会听呢？我都纳了闷了。 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听呢？ 因为我以为，因为他固定点儿是10点到11点的。 哦， 年轻人哪有那时间啊？ 年轻人虽然没有时间听，但是 啊，可以再回放。 目前虽然年轻人可能那个没有时间听啊，但是这个节目是年轻人做的呀。 哎，您是不是方明啊？哎呦，你这哎呦，方明。哎、 您听出来了？ 怎么逗我这么半天呀、啊？你好，你好，太意外了。 没有没有，跟您开个玩笑嘛。您不是也说吗？生活当中应该充满了无限的。 哎、那我跟你讲什么课呀？ 没没没。 哎呦，那早知道是您，我就赶紧的。 早知道是我，您就不这么说了。 啊、 阿姨，您说的特别好。 不是， 您也不知道是谁，您就说了这么多。 太好了，哎，我跟你说，你们这个节目吧，我认为啊。真的很好，哎，好在哪里呢？第一个，它有一个老百姓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还可以互相帮忙，是吧？大家伙互相帮忙。第三个，我觉得啊，不管是你还是大鹏还是刘继同，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并不是听帮帮团里的某某内容，我是听你们仨人的，哎呦，我一边听一边乐，一边听一边乐。那简直太逗了，很亲切，饱含了那种热情，对这些老人啊，对这些年轻人啊，都是很，我认为很真实，而且吧都特负责任，很有担当的一个节目，非常好。嗯， 哎， 喜欢你们的说话方式，哎，可喜欢了，可喜欢。有时候刘继同那个逗劲儿，还有大鹏，每个人都很认真，说实话都在把事儿当事儿来。谢谢谢谢谢谢，真好真好啊。那不过你刚才摸了我那心里头，刚才突然提了一下。 没事，跟您开个小玩笑啊，您别介意啊。 我不介意，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让人觉得这个节目很有正能量的那种。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也非常感激你，我现在心里来噔噔噔噔还小跳的，希望这个节目越来越好。 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问一下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我就在这个地坛公园里头找了一个人，然后呢花一点点的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然后呢他就教我，现在正在学。 那阿姨再跟您聊点别的啊，就是除了这个关于太极拳的求助之外，您之前还有没有过其他的求助，或者说有别的帮友有求助问题，您曾经帮助过别人呢？ 我帮助别人，那天就是有一个，我这也不叫帮助了啊，就是有一个，就是说他想旅游的一个朋友，还有一想一块养老的，这个养老的这个呢，现在已经组织了15个人的小群吧，就算没有15个人一块见面，特别的这个群主，我跟他已经见了面了， 是不是一个刘大姐呀？ 啊，对对， 他自己有个院儿是吧？ 啊，对对对对，他是说养老和自驾游，当时在帮帮团里头是这么定的。后来呢，我就跟他，我们俩人就亲自见了面了。就是首先呢，要互相之间呢有个了解，然后呢，逐渐逐渐的再进一步的深入。我只是做了这么一点点，其他的都没做。 哦，那您经常听我们节目，看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伙在这里互帮互助，你有什么感受吗？ 就像一家人啊，真实的为老百姓服务，而因为他有广大的听众啊，而且有这种需求愿望，信任度很高的，不是轻易。你刚才说帮友，我一听帮友，你比如说我现在跟别人交流，我是帮帮团的，帮帮团现在平常成了一个品牌了，这个品牌就是信任度，这个信任度100%。那如果我要是说，他说他不是帮帮团的，就是北京随便谁谁谁说的打了个电话，那我肯定很慎重，我得哈哈哈哈，我且 我且得了解呢吧，对吧？ 嗯， 他一说帮帮团呢，那我就有这热情，我就有这个，现在应该说做得很好了，他有价值了。 好吧，以后我们申请上市啊。 哎，行。 好，另外你说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啊，不能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 哦，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要走出去，因为那个外边的天地是很大的。所谓的大，就是内心的世界要给自己打开。你要是说不打开的话，你总在陷子里的，你容易对身体也不好，容易郁闷，反正就是不好调节，这个也理解不了，那个也理解不了的。你跟社会上一接触的话，我们在一听广播的话，我其实听你们节目最主要的是听一些跟与社会共鸣的一些东西，都听的是主要的大方向的内容的，不是说具体的某一个物品的交换。所以我觉得老年人，你要想身体好的话，你要是把自己日子呢过得稍微的调整一下，有点情趣啊，我今天去种点菜啊，明天我去游个泳啊，后天我去锻炼一下，会个朋友啊，另外一个要有一个固定的运动项目。我觉得呢，不仅仅是肢体的训练，而是身心的打开，身心打开了，身体也就逐渐会调整的。我觉得对老年人非常有好处。 但是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就是对于新事物、新生事物啊，不是太接受，就是他那个不接受，不是说我不想接受，他是有点恐惧，他觉得哎呀，我岁数大了，我学不会，我接受不了。 哎，比如说你现在有什么新生事物，我觉得我就想学，我也不是说我学的那么快，但是我有这个学的欲望。学的愿望呢，就是说你把这个学，你不要给自己限定了，我今天要比跟年轻人比，我说比速度，我比时间，说他们学一天，人家学一天就会了，那我学一礼拜呗，那我也要学呀、啊。学呢，这个是了解这个本身学的内容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是打开思路的过程。这个日子得过得稍微有点内容吧，不能总是千篇一律吧，我是这么想。我认为如果我有难处或者我也有困难，但是我要在跟别人比如说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或者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我要展现出我比较乐观的一面，而不要把负面情绪就是说跟别人诉说，或者是这种负能量呢影响到别人，这只是你个人的一些东西，不要轻易的就作为老年人因为有这个问题容易把自己的苦水，这个也不行了，那也不行了，家里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容易这样。但是我很少这样做，即便有困难，我也不会去方便我家里的，一会儿我又哭了，一会儿又这样那样了。我遇到什么困难，遇到困难，我觉得很正常。你只是面对的事情，这个面对的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但是总得要面对解决。你不可能对着那困难，你老哭老闹的，老有负面，或者跟这个说跟那说，你跟谁说都解决不了。你只有调整自己，或者改变一种经验，我是这么认为。而且我也愿意改变，老年人也必须得改变。有些东西我们是很 low 了，就是跟不上趟了。 从走出家门了解新生事物开始， 不走出家门，我要跟有些年轻人的思路，我尽管是可能不会跟上，但是我会向他们来学习。而且你得了解这些东西啊，现在还是这样子。 对对， 你总得知道，肯定有一部分老年人就是像我这样，他需要有新的东西来听的。 我们是希望这样的，而且也希望就是以前不是这样的老年人，在你们和在我们的带动下，能够变成这样的老年人。因为 哎，说的太对了，very good， 给你打 very good。 学习新的东西，感受世界与年龄无关。 哎呀，太对了。 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 气冲云天，外练筋骨皮，那个内练一口气，刚柔并进不低头，我们心中有天地。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五处魂。 成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前不久有位听众求助，想通过帮帮团来组织一些老年朋友一起养老，一起出去自驾游。刚刚我们追访的那位听众也提到了这个事情，那他们组织的怎么样了呢？ 喂， 你好，请问是帮帮团发求助信息的刘大姐吗？ 是。 哦， 你好。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您是发了一个信息说想组织什么养老啊，还要自驾游，是吗？ 对，我们这边从4月18号我就发的第一次，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一部分人了。 您这养老啊，自助游什么的是一什么情况啊？能跟我讲讲您的想法吗？ 我们这就是一个 AA 制的，退休人员养老，然后也自驾游玩去组织一块儿。我是北京人，我是东四那儿的人。然后我们是2003年在大兴这边租的地，然后盖的房子，房子也挺大的，那院子也挺大的。我们老两口挺寂寞的，而且也是60多岁的人了，就想找一拨人能到一块儿热热闹闹的，一块儿养老。 那就是说要搬到您那个大兴的院子里去住是吗？ 对。 哦，那有多大？有多少间房啊？ 哦，我们这儿就有200平米的5居室的房子，还有一排小房子，院子3亩吧。 院子里都有什么呀？ 有房子，种的树，种的花，种的菜，花架。 我觉得您二老跟那儿住着不是挺清静的吗？干嘛还要招别人去呢？ 就是太清静了呀，想热闹热闹。 太清静了，您可以搬回城里来住呀。您家住东四那儿，市中心多热闹啊。 不喜欢城里面的乱呀，这是不是一回事，但是太寂寞了，然后想有人在一块热闹点，但是不愿意城里边那个繁杂的那个乱，那喧闹的那个乱。 热闹跟热闹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对，想过这种田园式的生活。 您这个愿望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播出了啊，也有听众跟您联系了，是说住就能住吗？ 我这个房子里面就是5间房子，现在是一个书房，4个卧室，然后将来会不改成卧室，就大家一块 A 制的过集体生活。首先的条件就是生活能自理吧， 一起种菜，一起做饭，一起吃，一起玩，是吗？ 对。 哦，您说还要自驾游，自驾游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挺爱玩的，我本身我就是特别爱玩，但我不会开车，所以我希望有会开车的一块来，然后大家一块说走就走。 那样的玩儿，都到了这个岁数了，再不玩以后就更没机会玩了。结果现在就登出去以后，就电话联系的还真是有那个爱开车一块玩的，也有那个好多都是独居的老人的，男同志女同志都有。 哦， 是刚刚的送走一位。 哦，是吗？您那都已经来串门了是吗？ 对呀，我们已经组织好几次了到这儿来。 现在有多少位了呀？ 10位左右吧。有的联系上以后但还没脱开身的、 哦、 有的就是独身的男的呀女的呀什么的，也有两口子的什么的，都登门来玩过了。 那您那儿住得下这么多人吗？最多能住多少人呢？ 大房间要是能住3个的也可以、小房间就一个小房间能住2个人吧、 哦、 反正我现在所有的房间住下应该是14-15个没问题。然后但我这有客厅啊，有餐厅啊，然后我那边东边还有一排小房子、 哦、 如果这边要是不够住了，就把餐厅厨房腾下来，然后就到那个小房子里去做饭呀、餐厅啊，可以改到那边去。这是我们一块都商量过的了、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说组织一些跟您年龄差不多的老年朋友，愿意住在这儿呢、可以住在这儿，不愿意住在这儿的话呢，咱们可以一起组着玩儿。 也是爱玩的、也是在一块 AA 制养老的。 那您这么做孩子支持吗？他们同意吗？ 一个是我，一个来的人里面都是有那么3-4辈吧，都是没孩子的。 没孩子是吧？啊，那自然是不存在这方面的顾虑。但是确实哈、到了晚年的时候，没有儿孙绕膝的那种感觉，也没什么牵挂，所以自然会觉得有些闷，有些孤独，是吧？ 对。 哦，行，那您现在接触的这些朋友感觉都怎么样啊？都是帮帮团的、 挺好的。 都是帮帮团的听众吗？ 就是我发出去以后按照电话来联系的，然后联系完以后约时间就过来玩玩聊聊，来了以后都挺高兴的。刚走的一位带点杏拿走了。 我还摘杏呢？ 吃顿饭走了。 还带采摘的呢是吗？ 哎，我们院里今年少了，就是樱桃啊，大樱桃摘完了，然后杏儿现在摘完，过一阵儿再有点葡萄什么的，反正谁来谁赶上谁就吃谁就拿走。 都是您亲自种的是吗？ 对。 您经常听我们帮帮团的节目吗？ 我去老看，因为我没听收音机，我忙院里面的活儿挺多的，我鸡呀鸭呀种菜呀搭架子呀什么的。 主要是看我们的订阅号来了解我们帮帮团的。 看您也看多，就是您现在这个话，就您就是帮帮团的人是吧？我听出来了，您刚一打电话，您问的这么详细，我就觉得您不是要养老的人。 阿姨、你只看是吧？ 只看。 啊， 对， 难怪呢。所以您对我的声音听不出来 啊、要是老听的话，应该能听出您声音来是吧？ 对啊，你为什么不一边干活一边听我们节目呢？其实一边干活一边 我没有收音机， 手机也能听到啊。 哦，手机也能听 啊。对 啊， 下一个 app 随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你一边听一边干活，那多带劲呢，是不是？ 行，对这些东西有点忙。 啊，这事好办，不懂没关系，等下回再我们的听众去您那儿采摘啊，去您那儿做客玩啊，他们好多人都特别明白，都学会了，让他们教您。这样的话呢，您就以后一边种菜一边养花，一边喂鸡喂鸭，一边听我们节目，那更带劲，是不是？ 行，上次不是有一个那个在您那儿写过吧， 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反馈了， 他来过好几次了， 重点是夸您那个是您还是您先生啊，做饭手艺特别好。 还我一颠锅就给他震住了，他没想到一大锅我还能颠起锅来。 着火苗吗？ 没着火苗。那天不来了几个人嘛，在一块儿聊、然后商讨以后的事情、然后就说到这个人还应该再多几个就好了。 跟您聊天啊，就能感觉出您应该是一个挺爱张罗的，而且挺愿意去帮助别人的。 是，的确是。 嗯， 所以你们这个节目我对特别的有感，你们的宗旨就是帮助别人呢。你们有句话，如果要感谢你们的话，就去帮助别人，这句话给人提醒的意义特别大。可以不对你们说谢谢，但是这份心情去帮助别人。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传递，有更多的人啊像您一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对， 不需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力所能及足矣。 对，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通过帮帮团的节目受到了别人帮助之后记得给我们反馈。好朋友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前世一杯水，君子未相见，

外。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乐城装饰的许智慧，小许，小许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小许呢，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呢，也不是很陌生啊。平时呢，在私下里面也帮助了我们不少的帮友，解决了一些装修啊，或者是房屋修缮的问题啊。 对， 说到装修啊，一年四季，小许，你觉得夏天是一个适合装修的季节吗？ 夏天。个人觉得不是那么的合适。 为什么？ 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都不是特别好，温度太高，然后下雨的时候湿度又特别大，不下雨的时候又湿度又特别低，它是现在是这么一个阶段。就比如说刮腻子呀、石膏呀、水泥啊这些东西，就有可能造成了比如说大晴天外边特别干，里边还特别湿的情况，还有这种情况。阴雨天的话，可能里边已经比较干了，外边还比较湿，都会有这种情况。 虽然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春秋两季是最适合装修的季节，但是呢，由于很多朋友呢时间关系， 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所以依然会选择在这个时节去装修啊。刚才小雪也提到了，那么夏季装修呢，有夏季装修的一些不便利的地方，它就没有一点点好处吗？ 其实现在施工是，就每天的施工周期可以说是最长的。除了咱们正常的休息时间，如果咱们是新小区，它的工作时间更长 啊，因为天黑的比较晚。 对，天黑的比较晚，然后工作环境比较便利，而且现在施工其实交房的时候发现各种问题也是比较便利的。 另外呢，有一个科学知识，其实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就是甲醛这个东西啊，在高温下其实它挥发的是最快的。 对。 那么夏季呢，如果说装修完成之后天气热，你把它闷在屋里面，然后等到这个通风的时候夸一散，反而比平时的季节里呢要好一些， 比春秋还有冬季，尤其是比冬季强很多。尽量别买这种甲醛释放量特别高的东西， 那是必须的啊。虽然我们现在都使用的是一些环保材料，但是呢，只要是涉及装修的，甭管是胶啊还是什么东西，它多多少少都会含有这些物质，所以大家还是应该格外注意一些啊。那么既然说到了夏季装修的问题，那我们就请小许呢给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些啊，就是在夏季装修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现在夏季呢主要是温度比较高，热胀冷缩嘛，现在是比较膨胀的时间。像比如说咱们吊顶啊这些东西缝需要留的比较大，里边用嵌缝石膏多嵌一些，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开裂。但是现在工艺啊可能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说这个是工艺的问题，就比如说咱们吊顶拐角的位置尽量不要让它有接缝，让它拐过去之后再接缝。还有的就比如说腻子，像腻子石膏这些东西一定要是阴干，夏天不行，夏天最好是阴干，给它闷干，由里往外一点一点的让它干透了，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有脱落的情况，也不容易有裂缝。 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还有一定技术性的哈。我想呢，然后我们心里呢了解一些这样的常识，就心里有个数。那其实对于这个季节装修的朋友来说呀，我觉得更重要的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材料的选择， 我们平时常见的像线路啊，包括这个水的问题，其实大家现在啊最怕的是什么呀？漏水。但是夏季呢，又属于雨水比较多的时候。 下雨其实对装修有一定影响，尤其工期的一定延长。比如说咱们连绵不绝，一直下雨好几天，这好几天里面，咱们新刮的墙、新贴的砖，或者说是咱们新抹的水泥、新刮的石膏，这些都得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延长，让它自己去慢慢去把它阴干，这个都是有影响的。 哦，这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了解常识的话，特别容易忽略的问题，是吧？ 嗯，对。 还有夏天嘛，因为气温高了，我们平时洗澡的这个次数也增加了，用水的次数也增加了，那么特别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像之前我们听众朋友也提到过了，就是好几位听众朋友都提到了卫生间漏水的问题，这跟天气有关系吗？ 这个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家里边呢，楼层面和管道它有一定的脱层，也会造成漏水。就比如说上下水管，尤其是铸铁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也会造成漏水现象。这其实没有办法注意，因为咱们平时也不是特别去关注这些东西，就正常使用嘛。有漏水现象不要着急，想办法去解决就行了。 好，说到这个卫生间漏水啊，也有不少听众呢，就是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家里面哈，已经出现了这样的， 已经出现漏水了， 对，但是呢，又没有真的想有计划去做一个整体的装修，比如说只是修缮一下卫生间，或者说只是装修一下卫生间或者是厨房，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好办吗？ 现在其实说实话不太好办。 为什么呢？ 对于施工队来说，厨房卫生间是赔钱的地方，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考虑，都会这么说 啊。 主要是工人工费比较高，然后尤其是贴砖的价格，现在市场流通的价格就基本上非常稳定，不会太往上涨，基本上也就是够一个人工费啊，加上一些材料的费用，然后工长带着来回跑几趟，基本上你就属于赔钱的状态了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与其我装一个整间的屋子和装其中的某一间小屋，费的工时这个人力其实并没有差很多， 没有差很多， 但是这个价钱上， 对，价钱上 它是有差，就是我的收益上是有差异的，所以很多工队可能不愿意接这样的活。 对， 我们之前有听众也问过，就说有没有专门的装一个厨房或者装一个卫生间的，就看来从利益角度出发来讲，就是很多施工队他不太愿意接这样的活。 对， 你愿意吗？ 这种事情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哈， 可以考虑。其实厨房和卫生间在比如说整个施工时间是30天，假如话是30天，然后咱们厨房和卫生间基本上占到20天。 哦，其实重点就在这些地 方。重点在厨房、卫生间。 像其他的房间，主要其实都是靠装饰和家具的，对吧？ 基本上，你看刮腻了的时间和你，比如说咱家里面全铲，然后老房啊，全铲完，全剃，把瓷砖全剃掉，这些需要有几天时间。然后，但是你铲墙皮和不铲墙皮，对于施工的来说，就时间上没有太大差别。然后你再加上后期什么水电改造，重点也在厨房卫生间，防水厨房卫生间，拉毛贴砖都在厨房卫生间。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家庭装修啊，其实大部分的钱，或者说有1/3的钱，都是花在卫生间和厨房呢？ 应该说是装修方面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你配的家具家电主要在屋里边。 仅装修这一项啊， 仅装修这一项， 大部头的钱其实是花在厨房、 卫生间 的，因为它都是在里面的。 对。 好，那么说到这个厨房、卫生间啊，我们听众呢也是提出了好多问题啊，我们看，请小许呢逐一帮着解答一下。我们先说一下漏水的问题吧。这位听众说，我今年有装修的计划，但是呢是打算在9月份以后。倒不是因为季节的问题啊，就是想等雨季过了之后再装修，因为之前呢我们家房顶漏水，物业说给修了，我想等这个雨季过后看漏不漏再去装修，您看合适吗？ 合适， 合适， 没有问题。 是吗？ 对，这个没有问题，非常好 啊。但我听说就是有的时候顶层漏水啊，或者房屋漏水，它不一定是因为下雨造成的，就是下雨那个水啊，它不定流到哪儿去，可能会通过其他的地方然后渗到我们的房间当中。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是还是避免不了吗？ 它是这样，就比如说前提是楼顶有水，主要是雨季上面水比较多，家里面就需要有这个时间去过渡一下，就去等一等， 考验一下， 考验一下，在它水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它没有漏，等它都修缮完毕之后，这个雨季全过了，咱家里面没有这个情况，然后再去做 室内的装修是没有问题的。 嗯，反正新装修的房子谁都不愿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顶层漏水的问题哈。那么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防患于未然的一些方法呢？就是说我们不考虑顶层的这个问题、嗯、不考虑物业给我们修的好不好的这个问题， 嗯， 只从我们自家安全考虑，那我能不能做点什么，然后即便是上面有点漏水也不会让我新装的房屋产生漏水的现象呢、 嗯、其实我觉得就从材料上面可以、嗯、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顶面做一些硅藻泥， 嗯， 它本身就有一些凹凸不平的，然后它本身吸水率也比较高，但是这种漏的比较大的情况下，漏水特别大了就不行了，就是稍微有点漏水它会有水印儿，有一点水印儿，等干了之后还是原封不动的状态，一模一样。 哦，就是说顶层不用我们常用的那种白色的 墙漆硅藻泥啊之类这些东西。 哦，好看吗？ 硅藻泥还不错， 刷在房顶上。 对，而且它还有吸附甲醛的作用。 哦，这样的哈，这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新型材料。 对， 嗯，那这种材料除了能够用在房顶上有一些遮丑的作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用处呢？ 它有一些造型效果，有好多种种类去选择，花纹啊可以去选择，还可以在上面印花，什么都可以，而且主要它有吸附甲醛的作用 啊、 哦，颜色也可以选。 就是既可以起到环保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起到装饰的作用。 对，其实它主要是起到装饰和吸附甲醛的作用。 贵吗？ 还可以。 跟墙漆比？ 跟墙漆比肯定比墙漆贵。 好吧、 嗯、 但如果说家里面真的存在这种问题的话，倒不妨考虑一下这个。最起码如果说它出现了漏水的这种或者阴水的情况，它看不太出来。 就是它是这样、 嗯、 就是它本身就有吸水的作用嘛。简单这么说吧，家里面如果你做了硅藻泥之后，你比如说冬天不是特别干嘛，你在墙上喷上水，然后你这一晚上都是非常就是湿润的状态。 好吧， 嗯， 硅藻泥， 嗯， 我们记住了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提到了下水道的疏通的问题。他说我们这边很多居民家里的下水道啊都有堵塞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疏通的妙招？在我们装修的时候，比如说像一些老楼或者是老房子，那我们有没有想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尽量的避免下水道会堵的问题呢？ 其实下水道堵不外乎两种情况， 嗯， 第一种是咱们生活垃圾，然后进到里面，尤其头发啊这些东西进到下水道里边了。第二是施工垃圾，比如说拆除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块啊不小心掉进去，基本上就是这两种，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如果说是头发的话，拿咱们自己有那种专门的清理的东西，疏通器，对， 管道疏通器。头发它相对来说用那个东西一烧它就能够烧掉，只要不是太多的话、 嗯、 那么像这种施工的垃圾是不是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就要自己注意一下啊？ 刚开始进场的时候会简单做一个疏通，就是检查一下， 嗯， 或者前期跟业主有一个询问，就比如说你这哪个地漏啊什么之类，有没有什么状况不通畅啊之类，有没有这个状况，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前期会做简单一个疏通，不过施工过程当中有水泥块进去了，我们会让专业人员来疏通，肯定没有问题。 嗯，好，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呢也算是一个提醒啊。平时呢、嗯、我们最怕的就是管道的堵塞问题呢，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们家里面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在修缮或者装修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装修垃圾有可能会堵塞我们的管道，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概念和常识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请教一下小许，他是厨房墙砖脱落了，只是砖整个掉了，但是贴装的水泥跟砂浆还很好的贴在这个墙上，说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再粘上它呢？ 可以再粘上。 怎么粘？自己能处理吗？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玻璃胶，在背后基本涂满嘛，就是跟咱们涂个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的样子，就是打点也可以，怎么样都可以，然后直接摁到原来的位置就可以。 嗯，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砖的问题，就是砖出厂的时候应该砖背面都有滑石粉，然后它的滑石粉用的不是咱们真正的滑石粉， 那是什么？ 可能会掺了一些石膏呀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有这个情况。 它为什么要掺那个呢？ 因为它便宜啊。 哦，这个原因啊。 对啊，真正的滑石粉比较贵 啊。 然后如果滑石粉的或者说是施工队给贴砖的时候后边比较脏，有这两种情况，基本上就是有土或者是有石膏都是有问题，都容易脱。 哦， 但是你看它原来和水泥面完全的脱离， 砖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它之间有问题。 那是不是我们在选砖的时候有可能忽略了这一点，或者说我们选的是比较便宜的砖呢？ 选砖这个和便宜不便宜基本没关系，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不光是滑石粉的问题，就是滑石粉没有问题，施工的一个给使用过程中没有完全的进水也有可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砖比较糟的情况下都在上面弄灰，也是有这个情况，就是上面土还比较多，也没有浸透，土也比较多，它就这样给铺贴了。 那如果说我们买完砖之后发现它确实这个滑石粉不太好，能不能在最前期的时候就做点什么处理？ 可以， 就让它别再掉下来呢？ 可以，泡水，泡完水之后拿铁刷子把后边刷一下就行了，或者毛刷刷一下就行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用的是咱们那种大地砖裁切的，就是通体大砖裁切，然后这个情况下就是水泥的标好布没有更好的粘接住，像现在一般这样施工的话都会用那个瓷砖粘接剂来粘贴， 所以说原因还是挺多的哈，挺多的， 有分多种原因。 嗯，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咱家现在正在装修或者准备装修，你买完砖之后呢，如果也是有类似刚才我们小许所提到的问题，后面那个滑石粉不是说特别纯的话，可以采取比如说泡一泡的方式。 普通的墙砖都需要泡，这个基本上工人都会自己就会看，他你不管他他都会看，就把我自己的工人是这样，他要不行的话他会提前跟你说这个砖不行，规格不行，它不是很正的砖，比如说再有就是它这个砖后边材料不行，这个砖哪哪不行，他会提前跟你说。 嗯，但是我们要提醒他们， 嗯， 想着给我泡啊，泡好了啊。 这个一般都会泡。 一定要我们自己要掌握一些常识。 对，掌握常识是必须的。 好，那就是这位听众可以自己买一点胶然后粘上就可以了。 对， 刚才你提的这个胶除了能够粘家里面脱落的一些墙砖之外还能干点什么呀？比如粘地板或者粘点别的能行吗？ 其实这个东西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填缝的位置基本都可以用。 那比如说壁纸开了，墙纸开了， 壁纸开了一般不建议用这个，因为这个你弄完之后它比较粘比较稠，它刮不开，那个位置会鼓起来。踢脚线呀，瓷砖呀，地板有些位置比如说它和地面粘接不是很牢固，你把它按下去之后从边上打一点，它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明白了，它比较适合粘那个硬一点的东西。 对， 那墙纸开了呢，我们就听说家里面墙角处有一些贴的墙纸开裂了，用什么东西能粘上？乳胶是吗？ 我建议用浆糊， 就是咱们家熬的那浆糊。 可以考虑用自己用浆糊 哦， 因为现在绝大多数胶都是糯米胶或者薯类胶，基本性质差不多。 那不如自己熬点是吗？ 可以自己熬一点。就是薄薄的刮一层然后把它弄摁上去。 结实吗？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胶是最结实的东西。我们老家里面农村嘛， 嗯， 贴完那个挂墙还有那个年画，基本上这两三年你就抠不下来。 好吧，浆糊哈。 对， 嗯，来说到这个农村啊，这位听众也是农村的，他说我们家农村是平房，如果我们家有装修，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装修最好啊？ 平房一般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哈， 只要不是冬天就好。 行吧，这个答案还是挺让我们满意的啊。 嗯，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这个问题其实好多听众也遇到过。 嗯， 说我家厨房啊，从装修完以后，每天一到做饭的时候呢，只要别人家一开抽烟机，我们家油烟机里就会窜出别人家的炒菜味儿。说想问问您，这种情况是装修的时候油烟机没装好，还是其他的问题呢？ 那这个简单，就是一个逆止阀的就能解决问题，就是你烟道口出来的位置装一个逆止阀，也叫止逆阀。就是防止回灌风的。 嗯，那我们现在说说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是 就是没有装这个东西，它装的是一个固定架，然后止逆阀是什么？你可以往外吹风，但不能回风，它是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应该所有的油烟机当中都有这个东西呢？ 这个很多油烟机标配的是一个固定架。 哦， 得需要你自己买，自己去安装。 在哪儿买？ 很多建材商都有。 叫什么？ 止逆阀。 止逆阀好装吗？自己能装吗？ 这个应该自己可以装，买一管玻璃胶或者买一些快粘粉，和好之后往上一固定就行。 是装在烟道里面的吗？ 装到烟道外边，就是烟道出来它有口，你把那有东西直接往上一扣，就是弄玻璃胶也好，弄那个快粘粉也好，往上一扣固定住，等一等，等它干透了就再装管就行了。 啊，这个好省事儿是吧？ 对，特别省事。 但是确实能解决很多我们受到的这种烟的困扰啊。 对， 这个提示非常的好啊。有听众说装止逆阀不管事儿。 还有一种可能我想到了。 嗯， 烟道漏了。烟道那个位置反味肯定是从烟道来的，楼上楼下。 嗯， 所以说有一种可能，那个位置没装止逆阀，就算装了止逆阀，它边上有可能漏风，